喂。 我们有好几位双城来的弟兄姐妹会在今年当中都会到我们教会来。 我们有几位从双城环教会都会来到我们当中。 啊，上个礼拜天，大上个礼拜天已经有一位弟兄。 在上个礼拜日有一位弟兄。 那今天是陈克勇弟兄，也是来我们教会来帮助我们。 今日陈陈大弟兄也都来到教会来帮助我们。 他也传讲神的话语。 也都传扬神的话语。 啊，陈弟兄他是做电脑的。 陈弟兄他是做电脑的。 他工作了16年。 工作了16年。 那他现在是神给他带领他出来念神学。 现在神给他带领他来到读神学。 他是同时他也是 part time 在教会里边侍奉。 同时他在 part time 很高里面侍奉。 因为双城华人基督教会他们在东南面成立了一个新的一个分堂。 因为双城华人基督教会在那里的东南面成立了一个分堂。 所以陈弟兄就是在那里边来侍奉。 所以陈弟兄就在那里来侍奉。 那我们下边的时间就交给陈弟兄。 我们将下面时间交给陈弟兄。 弟兄姐妹好， 弟兄姐妹好。 我代表我们双城华人基督教会，还有牧城华人基督教会，向弟兄姐妹问安。 我哋代表双城华人教会嘅弟兄姐妹向大家问安。 虽然我们隔离有大概300英里哈， 大概我哋隔离有300英里。 可是当我们当我来到你们当中呢，我就是好像觉得就在家里一样的温暖。 但我来到你当中就好像回到家一样有这么的温暖。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是一家人。 因为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一家人。 我们大家低头一起做个祷告。 我们大家低头，我们做个祈祷。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赞美你。 主，我们到你殿中向你敬拜。 主，感谢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我们赞美。 因为感谢你，因为你觉得配得我们敬拜和赞美。 你救赎了我们。 你救赎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拯救了我们。 我们感谢主你的恩典。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 求主你保守神你自己的讲台。 求你保守神你自己的讲台。 圣灵，求主你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求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打开我们属灵的耳朵。 让我们能够听得见神你所要告诉我们的信息。 能够听见神你要告诉我们听的信息。 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求。 阿们。阿们。很多年以前有一个宣教士到一个城市建立了一个教会。 很多年前有一个宣教士去到一个地方建立一个教会。 他在那个教会停留了一段时间。 他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 教导那里的信徒。 教导那里的信徒。 教他们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 教他们怎么样在主里面成长。 信徒慢慢的成长。 信徒慢慢的成长了。 这位宣教士就安立了几位在他们当中的弟兄成为在当中的长老。 这个宣教士就安立了他当中几位弟兄成为那里的长老。 监督及治理那里的教会。 监督和治理那里的教会。 教导真理。 教导真理。 时间过去， 时间过去了。 宣教士离开那个城市，到另外一个地方。 宣教士离开这个教会，去到另一个地方， 建立更多的新的教会。 建立更多的教会。 这个原来的教会很爱他们的宣教士。 这个原来的教会好爱他的宣教士。 因为这宣教士就好像他们属灵的父亲。 因为这个宣教士好像他们属灵的父亲。 当宣教士离开的时候，这个教会也奉献一笔钱给这个宣教士代为做宣教的费用。 当这个宣教士离开，这个教会都奉献了一笔钱作为这个宣教的需要。 这教会渐渐的增长。 这个教会渐渐的增长。 可是事情慢慢的转变，从好到坏。 但事情慢慢的改变，事情从好到坏。 这宣教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政府关在牢里面。 这个宣教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政府捉去坐监。 你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带他们的宣教士？ 你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带他们的宣教士呢？ 他奉献更多的金钱给这个宣教士。 他奉献更多金钱给这个宣教士。 然后他们也从他们弟兄当中派了一位人去到那个城市来照顾这位宣教士。 他甚至从他当中派一个弟兄去来到照顾这个宣教士。 这个教会自己本身也面对了一些的问题。 这个教会也都他们面对一些问题。 他们受到外面来的逼迫。 他受到外面来的逼迫。 他们内部有一些纷争。 他内部有一些纷争。 有一些邪教。 有一些邪教。 异端。 异端。 这宣教士听到的消息以后， 这个宣教士听到消息之后， 他就赶快的写一封信来鼓励他们。 他就赶快的写一封信来鼓励他们， 使他们信心坚定， 使他们信心坚定， 使他们能够同心合意， 让他们能够同心合意。 他也同时的来分享他自己的情况， 同时的他也都分享他自己的情况， 也谢谢教会给他们在物质上面的供应， 也都多谢教会在物质上面的供应。 很自然的，一个教会有兴旺的时候，一个教会有面临危机的时候。 自然的，教会有面临兴旺，也都面临危机的时间。 但是一个教会怎么样能够成长坚固？ 但怎样一个教会能够成长来到坚固？ 怎么样能够在困难的时候能够成长能够坚固呢？ 怎样能够在困难里面成长和坚固呢？ 我们今天要从腓立比书那里，虽然是短短的三节的经文，我们希望能够从那里神给我们启示。 今天我们希望从腓立比书里面，虽然短短的三节，能够看到神给我们一些启示。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就是当基督徒在基督里有深厚的相交的时候，教会自然的会生长，会成长，会稳固。 对，基督徒如果在神里面有深交的时候，就自然能够在神里面成长坚固。 这个深交啊，就是我们所谓的团契。 这个讲的深交就是所谓团契了， 就是基督徒与基督徒之间的彼此的交通， 就是基督徒和基督之间彼此之间的交通， 彼此的交流， 彼此的交流。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跟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九节那里也讲到保罗这样子的讲。 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和腓立比书第四章都保罗这样讲。 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 保罗说你当效法我，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所以保罗要我们学习他， 所以保罗要我们学习他， 学习他的榜样， 学习他的榜样， 因为他学习基督的榜样， 因为他学习基督的榜样。 虽然我们这个腓立比书第四章那里有短短的三节， 所以这个腓立比书里面短短的三节 是一个问候的语气， 是一个问候的语气， 是一个这个一个祝福的语气， 是一个祝福的语气。 可是我们可以从当中能够体验到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他们之间的在主里面的那种的深厚的团契跟相交。 我们能够深深的体会到保罗和这个腓立比教会之间的深深的相交的关系。 那在二十一节那里， 在二十一节那里 这样子说， 保罗这么讲，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各位圣徒安。 所以保罗开始问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保罗开始问腓立比教会的时候， 他就问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他就问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各位圣徒， 各位圣徒。 所以要建立一个深厚的团契，我们必须要在基督耶稣里， 所以要建立一个深厚的一个团契，我们必须要在基督里。 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这个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如果是一个人没有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 这个不用再谈说怎么有在基督里面的深交。 如果我们讲话，如果不是在基督里面，我们无需要再谈在基督里面的深交。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十五章， 耶稣也说， 耶稣也都讲， 我是葡萄树，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你们是枝子， 所以枝子要藏在葡萄树里才能够结出果子， 枝子要藏在葡萄树里面才能够结出果子。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有用过这个网络， 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用过这个网络， 你去找一些资料， 你要找那些资料， 或者是你献一些电子邮件给你的朋友亲戚， 或者你送些邮件给你的亲戚朋友， 你怎么样能够接触到这个网络一些的消息呢？ 你怎样可以接触这个网络给你的消息呢？ 你的电脑必须要联合在这个网络上面， 你的电脑必须联络在这个网络里面。 这个网络呢，就好像一个很小的这个电脑的网路。 这个网络呢，就好像好少的这个电脑的网路。 这个每个网路连在一起， 每个网路呢都连在一起， 就变成一个大网哈。 就变成一个大的网， 所以大家能够彼此的沟通。 大家彼此可以沟通。 所以你要在网络上，你就要连接在这个网络上面。 你要在这个网络上面必须连接在这个网络上面。 我们现今的社会很依靠电脑， 我们现今的社会很需要依靠电脑。 一旦电脑的网络有问题的话， 一旦电脑网络有问题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到很多人没事干就在那里谈天。 我们看到很多人没事做呢，在那里谈天， 因为他们的电脑不能够接上这个公司的网络， 这个因为他的电脑不能够接上公司的网络， 所以就不能操作， 就不能够操作。 那我要问弟兄姐妹， 我要问弟兄姐妹， 你是否也连接在神的网络上面呢？ 你是否连接在神的网络上面呢？ 你是否藏在主你里面呢？ 你是否常在主里面呢？ 为什么藏在主里面那么重要？ 为什么藏在主里面那么重要呢？ 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七节那里这样说， 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这样说，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美善的恩赐， 和各样前辈的赏赐， 和各样前辈的赏赐， 都是从上头来的， 都是从上头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所以如果你不藏在主你里面， 所以如果你不是藏在主里面呢， 你不能够得到从上头来的那些各样的美善， 你就不能够得到从上头来各样的美善， 和各样前辈的赏赐， 同埋各样前辈的赏赐。 因为神就是那个各样美善 的源头， 因为神就是各样美善的源头。 你一离开了，你一离开了神， 你一离开了神， 你不能够得到好东西， 你就不能够得到好东西。 同样的， 同样的， 你所有的好东西你也不能够分享给其他人， 你所有好东西也都不能够分享给别人。 那我们看到在报纸里面有一些的关于网络的广告， 我们在报纸上面看到一些网络上面的广告， 他说如果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每付月费，然后他就给你保证你24小时每一天一个礼拜7天都能够接到这个网络上。 如果你是愿意的话，你可以买这个网络，他就可以24小时每个星期7天的供应你，同你连接这个网络， 所以你就成为一个这个一个大网的一份子， 你就成为这个大网络的一个分子。 如果你已经接受主了， 如果你已经接受了主了， 你是一个基督徒， 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 你已经可以成为神的这个网络的一份子， 你可以成为神这个网络上面的一份子， 就是说你就成为神身子里面的肢体， 你就咁可以讲话，你成为神身体里面嘅一个肢子。 我们看二十一节那里这样子说。 我哋睇二十一节嗰度咁样讲。 他那里有告诉我们说，基督耶稣里，可是他也告诉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 佢话俾我听，喺基督耶稣里，呢个讲基督耶稣里面嘅各位圣徒。 所以呢，在这里的话，告诉我们，保罗告诉我们，圣徒，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圣徒，就是指着基督徒来说。 喺基督耶稣里面嘅圣徒，就系指着基督徒嚟讲。 所以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两个是很自然的，两个是一件事情。 所以基督徒喺耶稣基督里面，呢个系一个好自然嘅事情。 两个是有相关的。 两个系有相关嘅。 那在原文里面呢，这个。圣徒有其他的意思。 在那个原文里面，圣徒有其他意思。 圣徒的话，意思代表说隔离的意思。 圣徒就代表这个隔离的意思。 隔离什么？ 隔离什么？ 从世界隔离出来，分别出来。 我们从世界隔离出来，分别出来。 那圣徒也代表圣洁的意思。 圣徒也都是代表圣洁的意思。 所以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到底保罗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究竟保罗要话俾我听乜嘢咧？ 他告诉我们，圣徒，我们必须转移，我们必须离开罪。 圣徒，我哋必须要转移，必须要离开罪。 我们才能够在基督耶稣里。 我哋先至能够喺基督耶稣里面。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系圣洁嘅。 我们有罪的，我们不能够连在基督耶稣里。 我哋有罪嘅，唔能够连喺耶稣基督里面。 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 所以呢一点我哋必须要注意。 圣徒，我们必须转移罪，来归向神。 圣徒，我们必须离弃罪，离开罪，转向神。 我们在报纸或者我们常常听到消息说，有些电脑有这个电脑的这个病毒。 我们时时看见这个报纸或者一个广告里面说，时时电脑有这个病毒。 我们不想这个有病毒的电脑连接在公司的电脑网路上面。 我哋唔希望有病毒嘅电脑连接喺呢个公司嘅电脑网上面。 因为它会把这些毒传染到其他的电脑。 因为佢可以将呢个病毒传染俾其他嘅电脑， 使公司整个系统就是能够垮掉。 将整个公司嘅电脑系统全部垮掉。 所以呢，我们就常常要把这些电脑清除得干净。 所以我哋时时将呢个电脑清除得干净。 所以同样的基督徒，我们要对付我们的罪。 同样基督徒，我们必须对付我们的罪。 我们才能够藏在主里面。 我们才能够藏在主里面。 那藏在主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 藏在主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 你藏在主里面，你就是在主的身子的一部分。 藏在主里面就是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 你要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团契。 你要跟弟兄姐妹一同来到敬拜神，一同来到团契。 一起传福音， 一起嘅传福音， 一起造就成为主的门徒， 一起造就成为主嘅门徒。 那我们看二十一节、二十二节那里， 我哋睇二十一节、二十二节嗰度， 我们可以体会到保罗怎么样来告诉我们，真的是身子这个肢体怎么样连接在一起。 我哋可以体会到保罗究竟呢个身体点样嚟到连接喺埋一齐咧？ 这两节里面就有四个节， 呢、这个。两节里面有四个结。 第一，他就说。 第一就是说。 他说：“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 第一就是请问基督耶稣里面各位的圣徒安。 虽然他们在两个不同的地方。 虽然他们两个不同的地方。 保罗跟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是连结的。 保罗和腓立比的信徒是连接的。 所以他关怀他们，他问他们安。 所以他关怀他们，问他们的安。 那接下来我们看，他说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问你们安。 继续来讲，在这里的众弟兄问你们的安。 是不是他有弟兄跟他在一起呢？ 是不是他有弟兄跟他一起呢？ 这是就是他一起同工的一些他一些的同工，一些的助手。 这个就是他一些的同工，一些的助手。 他称他们为弟兄， 佢称佢哋为弟兄。 这些人也问腓立比教会的安， 呢啲人都问腓立比教会嘅安。 你看到吗？ 你睇到吗？ 他们虽然是在不同的地方，可是他们彼此之间就好像有这个关系。 虽然佢哋唔同地方，但系彼此之间有咁嘅关系。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众圣徒问你们安。 众圣徒问你们安。 这众圣徒是谁呢？ 众圣徒在哪里呢？边啲人呢？ 我们相信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在罗马。 我哋相信保罗写腓立比书，佢响罗马。 所以罗马的信徒，在罗马的教会的信徒，他们也同样的问腓立比教会的安，关怀他们。 所以响罗马嘅信徒都问腓立比教会嘅安，关怀佢哋。 接下来， 接落嚟， 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 跟住落就系该撒罗马皇帝。 所以呢，我们知道在罗马的皇帝里面有一些他的下属，有一些他的工人开始接触到福音，保罗传福音给他们，他们开始信主了。 所以在这个罗马皇帝该撒的家里面呢，有些仆人，有些 跟从的人也都相信了主。 他们也问腓立比教会的安。 他都问腓立比教会的安。 哇，腓立比教会真的是很有福气 啊。腓立比教会很有福气嘛。 如果是我是他们当中的一份子的话， 假如我是当中的一份子的话， 我听到这封信在崇拜的时候读出来的时候， 我听到这封信在崇拜的时候读出来的时候， 我会觉得很大的安慰跟鼓励。 我会觉得很大的安慰和鼓励。 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 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 关怀我， 关怀我， 关怀我的教会， 关怀我的教会。 虽然有一些我们不认识， 虽然有些人我不认识， 可是却是有好像在家里的那种的感觉， 但却是有好像在家里面的感觉。 这就是在基督耶稣里的， 这个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那这个例子呢，给我们一个提醒， 这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 麦城教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团契， 麦城环教有很多不同的团契， 我希望你们能够找到一个团契，能够去参加这个团契。 我希望你可以找到一个团契，你可以去参加这个团契， 使你能够藏在主你里面， 使到你能够可以时时在主里面。 礼拜三的祷告会也是非常的重要， 礼拜三的祷告会也是非常重要。 教会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中， 教会弟兄姐妹来到神的家中， 一起的代祷， 一起的代祷， 那也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都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向神祈求， 向神祈求。 在基督耶稣里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在基督耶稣里面是一个必须的条件。 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团契，我们必须藏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要建立一个深厚的团契，我们必须常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常祷告， 我们时时祷告， 常读经， 常读经。 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 我们必须要这样做。 你希望不希望教会能够成长，能够稳固呢？ 你希望教会能够成长，能够坚固呢？ 我们要常在基督里彼此的劝勉， 我们要常在基督里面彼此的劝勉， 彼此的鼓励， 彼此的鼓励。 那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以后， 当我们认识了这一点之后， 那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又有何关系呢？ 究竟跟我们每日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在基督耶稣里就是好像一个防角石， 你在基督耶稣里面就好像一个防角石。 当你有了那个防角石， 当你有了这个防角石， 你就可以开始的培养，开始的建造， 你就可以开始培养，开始建立这个教会。 我们看到保罗他写这几句话， 我们看到保罗写这几句话， 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出于一种的爱慕， 保罗是出于对腓立比的教会一个爱慕， 也是出于一种很深厚的一种的团契， 也都是出于一个很深厚的团契。 他问候他们， 他问候他们， 不只是一次， 不单是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三次， 三次的那么多， 三次那么多。 那如果是有一个人问候你三次的话， 如果一个人问候你三次的话， 你对那个人有怎么样的评语呢？ 你对这个人有什么的评语呢？ 第一，可能那个人真的是很烦。 第一，那个人可能很烦。 讲了又讲，讲了又讲， 讲完又讲，讲完又讲。 第二， 第二， 可能那人对你问安的时候，你没有注意， 或者这个人向你问安的时候，你没有注意， 所以他问了一次，你没有听到，他再问第二次。 你问了第一次，他你没有听到，他再问你第二次。 如果 你不理他，或者他就再问你第三次， 或者你不理他，他再问你第三次。 有第三个可能， 有第三个可能， 那个人可能对你非常的关心， 那个人对你非常的关心。 第一次可能你就是一个很表面的回答他， 第一次可能你对他很表面的回答。 那他在想更了解你的情形， 他想更了解你的情形， 关心你， 关心你， 继续的再问你， 继续的问你。 所以保罗他的心情就是这第三种， 保罗的心情就是这个第三种， 他非常关心这个腓立比的教会， 他非常关心这个腓立比教会， 所以要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团契， 所以要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团契， 我们要学会关怀个人的挂虑和需要， 我们关怀个人的挂虑和需要。 那保罗的问候不只是一般的，就好像嗨你好吗那种的问候， 保罗的问候不是一般的嗨你好吗这样的问候， 他是出于真心的问候， 他是出于一个真心的问候。 所以当我们看第二十一节那里， 所以我们看第二十一节那里， 他问他们安的时候， 他问他们安的时候， 他是问各位圣徒安， 他是问各位圣徒的安。 所以教会里面的每一位圣徒， 是教会里面每一位的圣徒。 如果你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你读保罗书信的时候， 你就知道， 你就知道 他是关心教会里面每一个人， 他是关心教会里面每一个的人， 这就是他的关怀， 这个就是他的关怀， 关怀别人的挂虑和别人的需要， 他关怀别人的挂虑和别人的需要。 今天早上我打开你们的程序单， 今早上我打开你们的程序单， 祷告的事项， 祷告的事项， 有为弟兄姐妹祷告， 有为弟兄姐妹祷告， 为着在生病的弟兄祷告， 为着在生病的弟兄姐妹祷告， 为着一些弟兄姐妹准备离开麦城的来祷告， 为到一些弟兄姐妹准备离开麦城的祷告， 为做一些在寻找工作，毕业以后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 为到一些毕业了寻找工作的弟兄姐妹祷告。 这些就是保罗所谓的那个人的关心跟关怀， 这个就是保罗所谓的个人的关心， 神喜悦这种的关怀， 神喜悦这个这样的关怀。 所以呢弟兄姐妹，你如果要有学会怎么个别的关怀的话， 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学习点得个别的关怀的时候， 常常要注意代祷的事项， 要时时注意这个代祷的事项， 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 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候， 就是自动的去联络那负责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就自动的联络去负责的弟兄姐妹， 说有没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关可以帮助可以关怀这些弟兄， 就问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关怀这些弟兄姐妹呢？ 所以礼拜三的祷告会非常的重要， 礼拜三的祷告会非常的重要， 让我们在团在肢体里面彼此的能够更深入的认识， 让我们在个肢体里面能够彼此更深入的关怀。 还有要关怀别人的怎么能够学习关怀别人的这个挂虑跟需要呢？ 点样去学习关怀别人的挂虑同埋需要呢？ 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你能够找一些在主里面的弟兄或者是姐妹， 你可以找一个主内的弟兄或者姐妹， 使他成为你的在属灵里面的这个同伴， 使他们成为在你属灵里面的同伴。 每一个礼拜可以见一次面， 每个礼拜可以见一次面，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祷告， 彼此的分享负担， 彼此的分享负担。 如果你不晓得接触谁的话， 如果你不晓得接触谁的话， 去问你们的执事， 你问你的执事。 那或者说在教会里面你看到你有执事，你说你可以不可以成为我在属灵里面的同伴， 或者你见到教会里面的执事，你可以问我可不可以成为你的属灵的同伴。 我们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真正的知道别人的需要， 我们这样做才能够知道别人的需要。 有时候可以在电话上面交谈， 有时候电话上面的交谈， 这就是要藏在主里面的意思。 这个就是要藏在主里面的意思， 也能够知道别人 的需要， 也都知道别人的需要。 那我们不只是在关心别人的需要，保罗也同样的，他关心腓立比教会他们属灵的成长。 我们不单止关心别人，所以保罗也都关心到腓立比教会的属灵的成长。 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在保罗书信里面， 很多时候， 好多时候， 当他看到弟兄姐妹这个软弱的时候， 当他看到弟兄姐妹软弱的时候， 心里面非常的痛苦，非常的忧伤， 心里面非常痛苦，非常忧伤。 当他看到弟兄姐妹在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 当他看到弟兄姐妹属灵里面成长的时候， 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他心里面充满了喜乐。 我们看第二十二节那里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启示。 我们看二十二节那里给我们好像一个特别的启示。 在 下半部， 在下半部， 就是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问你们安， 就是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的 问你们安。 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当我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就想， 到底这个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 不过如果我们知道刚才我跟你们分享了腓立比教会的背景， 刚才我跟大家分享了腓立比教会的背景， 他们是面临罗马，这个罗马在他们是在罗马的统治底下， 他们在罗马的统治底下， 受到罗马这个罗马皇帝的逼迫， 受到这个罗马皇帝的逼迫。 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说， 保罗在这里告诉他们听， 凯撒的家里有人开始信主了， 凯撒的家里面有人开始信主了。 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好消息啊！ 这个一个好大的好消息。 逼迫他们的皇帝， 逼迫他们的皇帝， 竟然在他的家里面有一些人开始信主了。 竟然在他家里面开始有些人信主了。 我想腓立比教会他们心里面是一个鼓励，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一个鼓励，是一个好消息。 相信这个腓立比教会听到这个是一个好的消息。 所以呢，我们看，如果是我们要这个培养一个深厚的团契呢，我们要成为，要学会成为别人喜乐的来源。 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深厚的团契，我们要学习怎么成为一个人别人的喜乐的源头。 英文这个喜乐英文字是 joy joy。 这个喜乐这个英文字就是 joy 这个三个字母。 J 是代表 Jesus。 J 是代表 Jesus。 主耶稣。 主耶稣。 排第一。 排第一。 O 是代表 others。 O 是代表 others。 其他人排第二。 其他人排第二。 Y 是代表 you。 Y 是代表你。 你自己。 你自己。 排第三。 再排第三。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你如果是要在教会里面，你要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团契，要学习怎么成为别人喜乐的源头。 要想学习怎么在教里面建立一个深厚的团契，你要学习怎么成为别人喜乐的源头。 成为别人的鼓励。 成为别人的鼓励。 不要常常做一个带坏消息的人。 不要做时时做一个带坏消息的人， 带好消息， 带好消息，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 彼此的鼓励，彼此的分享。 我们接下来再看二十三节， 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三节。 保罗说，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里面， 保罗说， 你们心里，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告诉我们， 基督徒心里面有主的恩， 基督徒心里面有主的恩。 当你接受主耶稣的时候， 当你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神没有要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神没有你要求你做些什么事情 来赚取你的救恩， 来赚取你的救恩。 神把救恩白白的赐给你， 神将救恩白白的赐给你。 因为神的标准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 因为神的标准我们是不可能达到的。 John MacArthur 牧师用这个定义来解释这个恩典。 John MacArthur 牧师他用这个定义来讲什么叫恩典。 他说恩典呢，就是那无功受禄的和那不该得神慈善的爱。 他说恩典就是无功受禄的，是神给我们的恩、 那不该得的， 我们不应该得的，神他神的慈爱， 这就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了。 我最近在神学院上课， 我最近神学院上堂， 这几年里面， 在这几年里面 常常经历到神的恩典， 时时都经历到神的恩典。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我在修希腊语文的时候， 我记得去年我修这个希腊文的时候， 跟一个老师学， 同一个老师学 学了大概快要九个月的时间， 同这个老师学了差不多有九个月的时间， 就是我们希腊语的第三课， 就是希腊文的第三课。 那老师非常的严肃， 老师的非常严肃 常常在这个课室里面不常爱讲笑话， 在课室里面都不时时讲笑话的。 去年到我们学期快结束的时候， 去年我们学期将要结束的时候， 我们那一个学期我们应该有四个考试， 我们学期应该有四个的考试， 那我们已经结束了三个考试， 我们已经考完了三个的试， 只剩下最后一个， 只剩下最后一个。 期末尾的时候每个学生都很紧张 这个学期末的时候大家都很紧张， 也很累， 也都很累， 因为有很多的考试，有很多的 paper 我们需要完成， 因为很多考试很多的 paper 我们需要完成。 所以那天晚上老师就进来了， 那天晚上老师就进来了， 那我们刚刚好就考完第三个考试，他把考卷还回给我们， 我们刚刚考完第三个考试，他就将这个考卷发回给我们。 所以当他这个派还我们这个第三个考卷的时候， 当他派完这个我们第三个考卷的时候， 那他就说， 他就说 至于第四个考试， 至于第四个考试， 如果你们现在觉得你们的分数你们还觉得就是满意的话， 如果你觉得你的分数觉得满意的话， 那我就免了你们第四个考试， 我就免了你第四个考试， 你们现在满意你们的分数，那你们就不需要再考了， 如果你满意现在你的分数呢，你就不需要再考了。 因为他说我已经认识你们大概八个月半的时间， 我大概认识你们八个半月的时间， 所以我也知道你们程度在哪里， 我都知道你的程度在哪里。 班里面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出声， 班里面的同学没有一个人出声 因为这个老师不常讲笑话， 因为老师不时时讲笑话的， 可是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 心里面充满了欢喜快乐。 那你不需要准备第四个考试， 那你不需要准备第四个考试， 那你又满意你现有的分数， 你都满意你现在的分数， 那你就可以把时间就花在其他的科目上面， 你就可以将时间花在其他的科目上面。 所以恩典就好像这样， 恩典就好像这样。 如果是我要考第四个考试，我想我的分数，我的总分数的话，不会比我这个原来现在所有的那么好。 如果要考第二个、四个考试，我总分数也都不会比现在的现状会好。 我不配得的。 我不配得的。 老师却给了我。 老师却给了我们。 所以这就是恩典。 这个就是恩典了。 那在教会里面。 在教会里面呢？ 每一位基督徒。 每一位基督徒。 都应该先已经尝过了主的恩典， 我们都应该先尝过主的恩典， 因为神的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 因为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 同样的，我们也要学会像保罗这样告诉我们把神的恩典同样的也赐福给其他人。 同样我们要好像后来保罗教导我们的，同样将神的恩典是与别人有分享。 你可能在生活里面常常会经历到神的恩典， 可能你在生活上面时时都经历到神的恩典， 你也可能在教会里面会经历到别人得罪你， 你都可能在教里面你经历到别人得罪过你， 别人可能在言语上面， 别人可能在言语上面， 或者在一些做事方面得罪了你， 或者做事方面得罪过你， 还有其他种种各样的事情， 或者其他种种的事情。 可是协会接受主的恩典，也同样的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分享主的恩典， 同样的你要学习接受主的恩典，同样的同别人分享神的恩典。 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是充满神的恩典， 如果一个教里面是充满神的恩典， 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可以彰显神的荣耀。 你常常受恩施恩的话， 你时时受恩和施恩的话， 你能够在主里面跟其他弟兄姐妹，我想有更建立更深厚的团契， 你就能够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建立一个深厚的团契。 你是否愿意你的教会成长成为一个稳固的教会？ 你是否愿意希望你的教会能够成长成为一个稳固的教会呢？ 我鼓励弟兄姐妹要培养你跟其他人的团契， 我鼓励弟兄姐妹要跟其他人培养这个的团契。 首先你要常在主你里面， 首先你要常在主里面， 如果你不常在主你里面的话，你真的是做不到。 如果你不是常在主里面的时候，你就做不到， 你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别人分享， 你都没什么东西可以跟其他人分享。 把这个教会成为你属灵的家， 将这个教会当成为你属灵的家， 在这个家里面让你能够经历到真的是那种在主里面团契的那种的甘甜，那种的美好， 在那个家里面能够见到在那个团契里面的甘甜。 把神的家建立成为一个你常常想望想这个想来的地方， 将神的家成为一个你好想来的这个的一个家， 让弟兄姐妹彼此当中能够关怀个人的需要和挂念， 让弟兄姐妹可以关怀彼此的挂念和需要。 当你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在主你里面的喜乐，神的同在那种的甜美。 当你来到这个教会，你能够感受到神的喜乐，神的甜蜜。 像一个这样的教会， 好像一个这样的教会， 必定会有很大的吸引力跟很大的影响， 会成为一个很大的吸引力，一个很大的影响。 人自然的会来到教会里面， 人自然呢就会来到这个教会里面， 他们可以感觉得到， 他们可以感觉得到 神的爱在当中， 神的爱在当中， 让我们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 让我们可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鼓励。 我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我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 让麦城教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 让麦城云教会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教会。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感谢你，当我们接受你了以后，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 感谢主，我们接受你之后，我们都有一个新的生命。 主啊，这个生命是从你那里而来的。 主啊，这个生命是从你而来的。 主啊，你是一些美善的源头。 主啊，你是一些美善的源头。 主，我就恳求你，主你自己来建立神你自己的教会。 主，我恳求你，求你亲自建立你的教会， 让弟兄姐妹彼此当中能够建立一个很深厚的团契， 让弟兄姐妹之间可以建立一个彼此深厚的团契， 使神你自己的家能够得到稳固， 让神你自己家可以得到稳固。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阿们。 谢谢陈弟兄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多谢陈弟兄给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我们打开圣诗。 我们打开圣诗。圣诗。 第408首。 第408首。 请奉献的诗诗到前面来。 请奉献的诗诗到前面。在之年庙宇在主爱中同行，因为神徒心灵团契，在地如在天地，心中在福昨天同心虔诚祈祷，同一艰难安乐关系，同一希望目标，代价分担忧患，代价分肩重担，代价共舍同情之泪，代价连续悲伤。 请起立。 请起立。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因为你在各样的事情亲自做我们的帮助。 因为你在各样的事情上面做我们的帮助。 你给了我们供应。 你给我们供应。 我们实在是感谢你。 我们实在感谢你。 我们求你悦纳弟兄姐妹的奉献。 求你悦纳弟兄姐妹的奉献。 不管是金钱上还是弟兄姐妹在世界上的奉献，都求你悦纳。 求无论在金钱上面或者弟兄姐妹的时间上面，都求你悦纳。 主，我们求你教导我们的同工， 主都求你教导我们的同工， 让我们能够把这些钱财能够用在当用的圣工上面， 让我们有得用这些钱财用在当用的圣工上面， 做好你的管家， 做好管家。 主，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请我们唱三一颂。 赞美真神万福之根，世上万民赞美主恩，天使天君赞美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我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求你做我们的帮助， 求你做我们的帮助。 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求你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 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位， 求你坚固我们每一位。 你保守每一位的脚中， 你都保守我们每一位的脚中。 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爱里有同一的合一的心， 保守我们在爱中能够同一有个合一。 我们在主里面，我们彼此相交， 我们主里面能够彼此相交， 彼此联络， 彼此联络， 能彼此建立， 彼此建立。 我们这样向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向你祷告，系奉主耶稣基督嘅圣名。 阿门。 我们现在是介绍我们新的朋友的时间。 现在我们来介绍新朋友。 第一位是陈静。 第一位是陈静。 他是来自中国大陆。 是来自中国大陆。 请你站一下好吗？ 请你站起来好吗？ 我们欢迎。 欢迎。 请坐。 请坐。 非常欢迎你来。 非常欢迎你来。 他来这里边是。他是从爱奥瓦来。 他是从爱奥瓦来的。 他是讲国语。 讲国语。 也是我们组内的姐妹。 组里面的姐妹。 下面一位施小雨。 下面一位施小雨。 也是从爱奥瓦来。 也是从爱奥瓦来的。 好，非常欢迎你。 欢迎你。 请坐。 请坐。 他是在这里边在 UW 工作。 在 UW 工作的。 他也是基督徒。 也是基督徒。 他是来自大陆。 也是来自中国大陆。 下一面是汤琪。 他为汤琪。 他是来自中国江苏。 来自中国江苏。 请你站一下。 是的。 我们也是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他好像是，您是短期来探访吗？来念书。好，谢谢。 哥来这读书的。 我们欢迎你以后继续来。 欢迎你继续要来。 下面是林筹。 下位是林筹。 他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请坐。 林筹。 他是来探他的亲人。邱品慈， 佢系嚟到探佢嘅女。 他也是讲国语的， 系都讲国语嘅。 他可以讲台语。 佢系台湾嚟嘅， 来自台湾，高雄。我们下一位是吴静娥。 下位吴静娥。 吴静娥，他是。我这个对，好，她是我们今天讲员陈克勇弟兄的太太。 可以，今日讲员陈克勇的太太。 陈弟兄还带他的儿子来。 陈弟兄呢，仲要带佢个仔嚟。 在楼下的。 喺楼下。 他另一个儿子今天没有来。 另外一个大儿子呢，今日都冇嚟。 非常谢谢你们来。 多谢，非常多谢你哋。 下边一位是。郭增流和郭英珠。 下面我是郭增流和 郭珍珠。 郭珍珠， 非常欢迎你。 非常欢迎你。 他们是来探访郭素珍弟兄。 他们是郭素珍的家人。 是郭素珍弟兄的母亲和姐妹。 是郭素珍弟兄的母亲和妹妹。 非常高兴你们来。 非常高兴你们能够来。 下边我们教会有一些事情要报告。 下面教会有些事情报告。 先请佳慧报告，好不好？ 先请佳慧做点报告。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今年的暑假跟往常一样会有一个暑期的圣经班。 我们这个暑假好像以往一样，我们有一个暑期的圣经班。 今年的 format 是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请那个CEF 的同工来主办。 今年的 format 比较不一样，我们会请 CEF 的同工来帮忙。 他们也会 present 很多很好的Bible story， 还有宣教士的故事。 他们会用一些圣经故事和一些宣教的故事来告诉小孩子听。 时间是7月的21号，就不是 coming Thursday， 是在下一个礼拜四。 时间就是下个星期四，就是7月21号。 跟礼拜四跟礼拜五的晚上7点钟。 就是礼拜四和礼拜五7点钟。 然后呢，礼拜六是早上10点半。 星期六就是7月23号呢，就是朝头早。 是连续三天。 连续的三天。 每一天都一个小时半左右。 每一天呢是大概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那个年纪哦，这个英文它是打对的，然后中文这边的话应该是四岁到八年级，就是12岁， OK? 就是四年班到八年班，就是到12岁。 呀，都十二岁。那如果你小孩已经还是在八年级，可是13岁了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细佬哥系读八年班，13岁都冇所谓。 反正就是 basically 就是四岁到那个 eighth grade 这样。 呢个就系从4岁到八年班。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时间，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就是来多学习神的话语。 呢个系非常好嘅时间，让我哋细佬哥可以更多学习神嘅话语。 然后同样的话，因为是免费的哦。 同样的，因为免费。 那我们就是爸爸妈妈也可以有一些alone 的 time。 同样的，爸爸妈妈呢有啲嘅个别嘅时间。 单独相处的时间哦。 单独相处。 那这是一个很好很难得的机会给爸爸妈妈。 这个是好好让爸爸妈妈有单独嘅时间。 那就希望说大家来参加，我等一下会在后面有报名单。 大家一等之后呢，散会之后呢，我后面有这个报名单。 如果你们就是希望就是说，如果你们确定可以参，你的小孩可以参加的话，就请你们马上报名这样。 如果你希望你细佬哥能够参加的话，请你马上今日报名。 不然的话就是 weekday 打电话给我。 如果唔系咧 ，weekday 你可以打电话俾我。 或者是下个礼拜天的话，可能就把那个报名表拿给天明或者是金神。 如果唔系咧，下个礼拜日你都可以将报名表俾天明或者系咧金神弟兄。 好，谢谢大家。 多谢大家。 我们呢教会下个礼拜天。 教会下个礼拜日。 我们主日崇拜以后1点钟到4点钟。 我哋崇拜之后，下昼1点钟到4点钟， 有个全教会的一个野餐， 就有一个全教会嘅野餐， 这个 picnic。 picnic 是啊，地点是在叫做 rainbow， 那个叫什么 park， 那个是个 park， OK。 对，还有那个 rainbow park， 那个 park 是在Sheboygan那个 transportation department 对面那条路。 就喺呢个 Sheboygan 呢个嘅考车牌嗰度隔篱， 或者是十字会那边， 就红十字会总部嗰度。 它是在那个 Region 和 Euclid 那个交界的地方。 就喺 Region 同埋 Euclid 呢个交界嘅地方。 就是在那个 park。 就喺个 park 里面。 我本来以为是今天。 本来我以为今日。 今天早上起来就准备菜。 今朝早上咧，我就准备菜啦。 恐怕很难留到下个礼拜。 可能呢冇办法留到下礼拜。 OK， 好，我们下边呢，我们教会新的宣道执事是柯申道弟兄。 我哋教会新嘅宣道执事就柯申道弟兄。 他准备要召开一个宣道会的一个筹备的会。 佢准备咧开一个嘅宣道嘅筹备会。 所以他会给各个团系的主席送一个 email。 他会给各个团契的主席送一个的 email， 然后就是准备筹备会的事情， 就是准备筹备会的事情。 希望弟兄姐妹收到 email 以后能够马上回他， 希望大家收到 email 之后可以马上回复。 OK， 我想今天要报告的事情就是这样子。 今天要报告的事情就是这样。 我们请弟兄姐妹彼此问安。 弟兄姐妹可以彼此问安。 谢谢你们的教战与谢谢你们的欢迎。 还是